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以及沙尘蓝色预警当中，受大风和上游沙尘气团的影响，白天局地扬沙，空气干燥，注意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是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的天气，偏北风4-5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它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书的名字叫做《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这本书是感动中国艺术人生10年核心策划人陈雷的归心之作，这本书也是一本文学随笔。这本书将会带领读者从外在喧嚣的歧路回到宁静的内心，也疗愈自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电视人，应该也是一位媒体人。如果说到媒体人，他就是我的同行了，陈雷先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陈先生你好。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咱们是同行。 是同行。 您那工作比我们复杂。 在我从事媒体工作里，其实唯一我没参与过的恰恰是广播报纸、杂志、出版社、电视，其实我都有过相应的从业经历。 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简单，它只有您现在听众朋友听到的这样的配乐，还有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对话构成的，而缺少了像画面呀、像图片，是吗？您是嫌它简单是吗？ 也不是，因为那个我本身是学文学的，跟传播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嗯， 也不是广院毕业的，也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但我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对广播和电视带有技术性载体的，我都充满了敬意。 哦， 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其实一生来看也不是一个特努力的人。我一般状态下， 您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还有主持人我挖坑呢，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哪敢，我基本上属于这个随波逐流的，就是哪个机缘到了，谁来找我，我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我就去做一段时间。 嗯， 然后做的我当然很努力，等做到我觉得没啥意思的时候，我可能又转身跳一个槽，唯独和广播的机缘可能不到吧，总是绕来绕去的，就没有进来过。 今天所以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是了却了您50多年的一桩心愿，是吗？ 不光了却了我的心愿啊，就我觉得还实现了我一个梦想。其实我对广播的这个主持人不是当面恭维您啊，我对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实际上是念念不忘的，心有念念。 为什么呢？在我二三十年前了，在我还在青春期后青春期时代，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夜莺热线》 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那里边的主持人白天去寻访各种社会角落，然后调查各种社会问题，晚上来做一档广播节目。当时我觉得那个事儿其实我也可以干，或者说我也能干。所以慢慢的对广播我就有一个肃然起敬的意思，您知道吧？ 所以其实话说回来，还是广播节目容易。那比如说啊，像很多朋友都熟悉的陈导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艺术人生》也好，或者《感动中国》，虽然它也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节目的呈现，但是那可能需要几十个人，一个团队，那么需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这样的，甚至更长时间的才能呈现出一期。但广播节目可能制作起来就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电视节目要，第一高效的多，第二成本也低得多。不管怎样吧，今天呢陈先生是来到了广播电台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本书，您也尝试用文字或者说用您的话语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清楚这样的一本书。前面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陈雷先生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呢？其实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本书，它是一本随笔集，是陈先生的一些心事、一些往事，还有一些感慨。那我想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人呢，可能对我们大家了解这本书更加会有帮助。在我们正式的谈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其实我还想把两位陈先生的朋友，同时也是我朋友的一些内容呈现给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本书播出之前，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了发了一小条的内容，我说呢，陈雷要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他的书《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结果著名的学者谢喜章先生呢就发来回复说一定要管他要一本。我在上节目之前也跟谢先生说了，我已经替谢先生要到了签名版本了。同时我的另外一位好友著名的心理学家白燕一，他是这样评价陈雷的，他说陈雷一位朋友，一位老师，一位兄长，一位五十多岁的少年思想，每篇文字都不长，但足以让思考有空间游荡。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它是无法定义的雷老的少年心事。推荐《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刚才听了两位您的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啊，这样的一些话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陈先生？ 我那个感慨万千。谢老师是我一个尊重的这个老兄，以前评论写的就了得，现在又在做近代史的研究。 嗯， 那个当然我那因为个人的原因也好久没跟他们聚会了。那个谢老师说，所以您一说，我说我必须签名。白老师他是那个我认识不长时间的，三两年吧，因为白老师是心理学家嘛， 所以洞悉了您的所有想法。 没错，所以他有可能能看见我们那个尽管遮挡也遮挡不住的好多那个底细吧。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陈雷先生的两位好友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关于这本书的感受，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一个常规的内容了。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这是一本您的随笔集，我其实前面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了。那么到底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您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方便收音机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各位听众，如果要说出这本书开始想写或者说是怎么由来呢，我不夸张的说，实际上为这本书我准备了三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在这个三十年间啊，也就是说我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这三十年，我始终是在做各种各样为了生计而做各种各样的职业。但这个职业的过程中呢，当然也和各种老师学习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或者说思考的方法，但实际上在我内心中一直想写一本书。因为中文系毕业的孩子嘛，总是有一个作家梦，但这些年呢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荒疏了。直到这本书是15年写的嘛，但我写的时候没想到写一本书，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面临着一个 快节奏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时代，微信微博是我们便捷的交流工具了。那这种社会环境下呢，我就想是不是把一些碎片时间积累起来，然后我就发了个愿，在某一天，实际上是1月23号，我每天拍一张图片，然后写上几句自己那个时刻的感悟，发在朋友圈。哎，没想到反响非常好，大家拼命的给我点赞啊、回复啊、评论啊什么的。我一看到这种交互非常好嘛，就你说一句话就有回应嘛，你就感觉。那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把它坚持下来？ 啊，这一坚持就200多天过去了。 哎，一坚持200多天，而且每天一条，或者最多的时候还有2-3条这样。 嗯， 这某种意义上说，后来一个练功的师傅跟我说，说那你这就是真气归身啊，说什么事练功百日啊，说你这个可以啊，但我是冒碰的，当时也是横下一条心，不管自己多忙多有事儿，总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沉下来的时间，把自己今天有所触动的那张景色的图片拿来品味，想上几句话。这本书其实由来真的就这么简单。 哎，所以在这本书的很多的一些介绍宣传当中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谈到的是一日一图一念200多天，诗意并不在远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微风吹来的少年的心事》的作者陈雷先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他这样的一本随笔集。谈到《微风吹来的少年的心事》啊，这样的一本书，陈先生，您前面也说到了，您其实是每天啊有这样的一小段感悟，可能这段感悟呢是源于一件事情，也可能是源于一张图片啊。那么就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很多朋友拿到这本书以后就会发现啊，好漂亮的一本书。然后首先呢是那种精装版本的，很多朋友其实对精装版本这个硬皮有特殊的偏好，然后打开以后呢发现铜版纸的印刷，图片也非常的精美。其实在我们的中国的图书市场啊，精致的书有，但是比例呢并不是很高。当时这本书当中所选的图片都是您刚才说到了是您的微博的那些图片结集的一本册子啊，所以现在成书以后的图片是都是您自己亲自选择的吗？还是说有了一些挑选或者是删改呢？ 没有，因为这本书里的每一张图都是我自己拍的。 自己排版啊？ 自己拍摄的。 哦，自己拍摄的。 说到这个书的漂亮呢，那我得首先感谢两个人，一个就是这个书的这个张真设计团队，金亮他们的团队，几个吧，80后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用心设计这本书，也可能是里边的一句半句话打动过他们吧。 嗯， 他们非常用心，然后那个为了用他们的话说，为了传递出我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意念啊，所以每一张版式虽然一图一文就绝无重复。 嗯， 这点我觉得他们相当厉害。这本书您觉得好看，其实功劳是金亮他们的。 您说的就是这本书的整个的编辑的 设计团队，对 啊、 哦，哎，另外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责任编辑，这个张曼， 嗯， 他首先对这本书从书稿开始就很感动，而且他真的可以说是带着情感来编一本有情感的书，而且看到一些段落的时候，他的那个想法都非常的那个直截了当，甚至有很多说法。是我写的时候的都始料未及，而且他为了这个表达对我的这个友好和尊重，这个硬壳封面上的那个蒲公英是他自己画的。 啊，这个蒲公英是画的是吗？我以为是照片加工过的呢。 是这个 啊，是不是这个腰封上的，是正面的哈。啊， 所以就像这些细节，其实对我的这个感动是另一种感动了、啊。就是它实际上不是一本书，因为书这种载体，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想啊，反正我就这么说了，就是很多人把书当成了一个非常外在客观的这种载体，有的可能码在家里是为了表达说自己是个读书人，有的人出一本书是为了争一个什么学位和教职，更多的人出一本书可能是为了某种虚荣或者说是什么吧。反正我可以认真负责地告诉各位朋友，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出这本书实际上是想给我的人生再做一个交代。 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一段啊，对我来说触动特别深的文字。莲雾，热带水果，与它在台湾之南的屏东第一次遭遇，让我的味蕾猛然怀想起南方的杨梅，北方的梨。世间万物生生灭灭，唯有相遇变成永恒。告诉我，你还记得与某种美味的首次相见吗？陈先生，您知道为什么这段文字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吗？我可讨厌莲雾了。 为什么呢？ 不够甜。 嗯，但是我不说了吗？也可以联想到北方的梨嘛，它脆，水分高，并没有那么高的糖分。那个，不说了吧。世间万物它自有存在之道理。 所以在我读到您的那段话，您说到让我的味蕾猛然怀想起南方的杨梅，北方的梨的时候，我就想您和我一定有同样的感受，也嫌它不够甜不够脆。 所以我就不说它甜的事儿嘛，哎，我只说它酸和脆和水分。嗯， 其实我想呢，通过这样的一本随笔集，大家就能够看到或者能够了解到陈雷先生的那样的一段豁达的心情。每个事物其实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见得能够了解所有的事物。那么其实每一个事物，你换一个角度去了解它，去观察它，去感受它的话，那么可能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我不瞒您说，看完这段文字和您配的那个莲雾的照片以后，我突然觉得我不像以前那么讨厌莲雾了。 现在微信上经常有推销产品的，我可不是推销卖莲雾的。你说的其实非常有道理。其实我们匆匆忙忙的经历每一天的时光，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慢慢就进入了一个线性思维，因为线性思维最省力气，或者说你最后变成了一个习性。 嗯， 其实在我的体会里，包括在这个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给自己哪怕留下十分钟的停顿，一天24小时，十分钟的停顿占比并不高，只要十分钟，其实你就已经有了另一个角度。 但是您有没有想到过呀，陈先生，您刚才谈到的十分钟啊，那是一个深度工作、深度思考的十分钟，而不是我们平平常常的打游戏玩十分钟、看电视十分钟。如果集中十分钟去能够呈现像您的这样的随笔集当中的一篇文章，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是，一开始可能做不到。 嗯， 但我觉得慢慢的就可以做到了。我能讲一个身边的真实的故事。 太好了，我们来了解。嗯， 有一个姑娘，我也不知道她是80后还是90后、 嗯、 但我根据她年纪猜测她可能是90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碰上，互相留了微信， 嗯， 但也没再联系过，也没再见过面。就在一周前她给我发微信，她说我每天看您的这个微信朋友圈，你写的那话，看的那个图，她说我也不点赞也不回，她说我但都看，他说我能不能跟您有一冒昧的请求，就是您发的这图提前告我，我也根据您那图写一段话。我说那可以，就等于同图，每个人讲每个人的感念。 你们是真正的笔友。 对，姑娘已经坚持了7天了。 嗯， 但 昨天他写的那一篇，我认为就比前六篇非常好，我赶快给他及时点赞鼓励。嗯，我觉得不论是谁就要十分钟，但这十分钟像您说的，别去看那烂糟电视剧，别去打游戏，别去干嘛，就坐那儿想一想，想什么都行，是怎么想都行。其实要从高维度来看，那十分钟的时间其实你已经不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空间，你是一个抽离的，就你躲开你现在带的这个时空场，换到另一个。再不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随便抄起一本书， 抄起《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这本书。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随便抄起您胳膊伸手就够得着的书，甭管看过没看过，翻开任何一页，读上十分钟，您要没想法，您要没有升华，您找我算账。 前面是给我们所有的听众，还有给主持人我挖一坑，现在呢，陈先生又毫不吝啬的给自己挖一个坑，是吗？ 不是挖坑，就是当然自己挖的坑自己要埋哈。但我说的这实际上是我的一个人生的经验之谈。 嗯， 我们怎么躲过喧嚣？我们怎么逃离目前你自己眼前的那你不满意的或者你觉得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你只能用另一个空间来取代，那这个空间实际上是想象的空间。 刚才我说到了啊，翻开这本书，其实有一篇文章，就关于莲雾的文章，特别让我有所触动。其实我想呢，如果是能够静下心来阅读一本书的读者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当你拿到这本书，然后看到这本书的真正的封页的时候，那颗飘啊飘的蒲公英其实也能够触动很多人的心绪。它在草绿色的有点偏墨绿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底色上，白白的蒲公英，那么虽然我们大家每个人看蒲公英可能更多的是在天上飘啊飘啊飘啊飘飘啊飘啊飘啊飘，但终有一天它会落到土壤当中，会扎根，会发芽长叶，会有它下一代的继续的繁衍。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世间沉浮，但是终有一天你能够找到你的目标，但是千万别像有的蒲公英落错了目标就悲了，就悲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要跟陈先生分享的就是，您当时写了这样的两百篇的文章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要集结成书，还是就是一直在写啊写啊写，然后偶然的变成了书，变成了这样的一本是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呈现给大家呢？ 那个写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想起来是不是能最终呈现用一本书的形式呈现。 嗯， 前半程我写就写，每天写就是百日功嘛，我就跟练功一样，每天跟修行一样，每天要写一条。有时候早晨有触动早晨写，晚上有触动晚上写，有时候一天早上晚上都有触动那就写两条。中途朋友们反响很大，身边的朋友也有在出版的，也有做电视的啥的，反正我三教九流都有朋友，就是大家的反馈，就从大家的那种反馈的真实度来看，我觉得大家还不是一个虚伪的恭维或者当面夸奖，就是大家每某一天的话就能背出来，或者某一天的那个意境就能理解，就来跟你交流，那我就觉得大家真是读进去了。哎，那我那时候想，这一段话启发了一些人，那一段话启发另一些人。哎，我每天写的不一样吧，点赞的人都不一样，朋友圈里是变的。今天是这几个人咔看这高兴，明天是那几个人读着这有心得。哎，那样我说，如果把它做成一本书，传递给不在我朋友圈里的那些朋友，包括像现在听众您，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超时空的交流，对吧？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差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选择，一个门是老虎，一个门是美女，是把人生选择极端化了。其实我每一天，我们每一个行为背后其实都暗含了你的选择。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选择不是你的选择，而是你习性帮你的选择，身体的惯性，思维的惯性，最可怕的是价值观的惯性。我们停下十分钟， 实际上就让选择坐实，我还有没有另一个门可以开，我有没有另一种道路可以走，还有没有另一种活法可以选，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好为人师，我跟各位听众怎么说呢，实际上这200多天我是这么过来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雷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了解《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 像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深秋月牙紫藤花，把心深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惊喜，无心谁无情。 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这是一本随笔，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在以数字化和高速度为特征的时代，慢慢品味生活的日常，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慢品生活的样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和大家分享啊这本书的嘉宾，就是《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的作者陈雷先生。前面的时间当中啊，陈先生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本书是如何诞生的，也说到了这本书在成书之前朋友们的一些感受，现在就说到了这本书已经诞生了。那么这样的一本随笔集啊，陈先生您个人觉得，因为其实在现在的图书市场，随笔集还是有一定的份额的，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随笔集，您个人的感受啊，这本随笔集和您以往接触到的其他的随笔集的区别在哪里，除了是您撰写的以外。 对，你先把我最想说的给不让说了哈，因为写书这种事儿呢，往往都是这个敝帚自珍，就是每一个作者都会认为自己是天下文人的老大，可是恰恰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当然，我也可以说这本书是我每日那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心血，那十分钟到二十分钟，我思考的过程中凝聚了我三十年文字表达、思维判断和价值观的一个浓缩。但回过头来说呢，我不认为我这本书是一本畅销书，因为它不是鸡汤，它没有让大家看完了以后放松和愉悦的功能，可能还是相反，看完以后可能还多多少少会引起读者的思考。 我觉得看莲雾我挺放松的。 对，但就是那就是咱们在一个频率上。 我跟您共振了。 哎，在一个频率上。当然我愿意这样的读者朋友越多越好哈。但从我内心里来说，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我说这本书全部其实都是我的自言自语，出来结集出版，无非是想让您也听到。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关于春天的一段描写。迎春花还只是春天的素描，桃花、杏花种种已是春天的叙事了。在语言表达的缝隙里，像素才显得真实，而这真实又依赖着时间。因此，关于春天的真实记录，注定无从下手。春暖花开，但在你我的心中开放的花，并不会是同一个品类，因为人品如花。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段文字呢？如果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正好身边有一扇窗，那么您从窗外望去，可能您就会看到春花了。正是这样的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本《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了解了这样的一些文字，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前面分享了一小段文字了。很多朋友都会说呀，说这样的一本书 会有慢生活的那样的一种感受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位媒体人，陈雷先生您注定不会是一个慢生活的人。 他是这样，就是我的生活分节奏，大的节奏来说就是有项目有任务有节目的时候，那我肯定是全情投入24小时不分，节奏很可能很快。但是我会给自己再忙再弄再干嘛，我也会每天给自己留出10分钟以上的时间停一下。所以我不是在传播我的思想或者我的这个态度立场美学价值观哲学观，像这个白老师一说那一串学都不是。实际上我想用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和我积累这一本书的过程现身说法，让我那些远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的那些我的亲爱的读者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或者说我们一起来继续做到这一点。到今天为止，今年2018年的1月1号，我跟我几个大学的好朋友我们在北京聚会，其中两个朋友认为我2017年没再写的一图一文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他说是汉语文的一个损失， 人生憾事。 哎，他说对汉语言文学他说是个损失，李教授把这提得很高。哎呀，我特别懊恼，我说自己提倡的方式自己不坚持了，这也不好。然后从今年2018年的1月2号开始，我依然开始了一日一图一文。 我一会儿一定去翻翻您的朋友圈。 到今天已经是104天了。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您的文字或者说您在和别人的言语当中啊经常会表达的某些的内容，其实如果您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常态的话，那只是您内心最真实的。而这本书呢，很多朋友看过以后都发现它是一个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模板，所以其实您的内心也非常向往，虽然身为忙碌的媒体人，但是心里面依然向往书中的慢生活，是吗？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快了，快到我们有时候真的目不暇接。那这个时候其实跟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聊天，大家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渴望慢下来，但有很多时候身不由己，慢不下来，对吧？上一代老人的身体状况操心，下一代孩子入学，各种考试要操心，种种的这个压力吧，让自己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其实我不是主张让大家都慢下来，因为时代在快速的发展，谁慢下来有可能被淘汰，有可能被踢出局。我说的是让自己再快的生活里给自己留10分钟以上的时间，让自己就慢这10分钟20分钟，好不好？ 您的要求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很不容易。就像相亲的时候，有一些女性说我可能现在需要一个身高1米80以上的啊，月收入多少钱的，然后呢什么什么工作岗位的。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女性啊，大家会觉得她怎么那么挑剔啊。我觉得其实人家好找，最难找的就是那些说我叫一个特别随眼缘的，我没条件，这太难找了。而您刚才说那10分钟听起来好像有好像没有条件，但是其实这样的10分钟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已经剖析过了，是深度思考深度阅读的10分钟，否则不会呈现这样的一本书的。 您这么讲也对啊，有啥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都是从低端往高端攀登的。 对。 但水呢恰恰是从高端往低端流淌。也就是说它最高端的时候，唐古拉山口那一滴一滴的雪水变成了浩浩上上的这个黄河长江。但我们人生其实也一样。如果你把自己天然的就当一条河，那你必须波澜壮阔去啊。可是想过没想过，其实我们不是一条河，我们就是那条河里那一滴水。唐古拉山口那滴水绝对流不到长江口，相反以上都干了，流下去的是另外一滴水。所以我就说不要把自己弄得觉得自己特别重要，让自己特别忙。生活压力是一方面，如果我们做事完全为道量谋，我个人觉得这种人不但要抽10分钟以上，必须抽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阅读思考。 我想每一个人啊，做事或者思考呢，都有他的角度或者他的高度。刚才我们终于看清楚了陈雷先生他的角度和高度了，所以别说十分钟很简单，十分钟很不容易。我在看您这本书的时候，除了前面我说到的很多的感动触动以外，其实更多的是羡慕。我羡慕您能够每天有十分钟的真正的沉静下去，回顾一下自己一天的生活，或者是回顾一下自己这一天当中的那些最重要的时刻。我非常的羡慕您。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我知网， 对， 我下一步知网， 对对对，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的一个交代。我们总要有一些，这个我老说，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这个生物的基因就算留下来了，但我们头脑里对文化的感悟、对思想的凝聚，还有价值观那种态度，我们靠什么来凝聚？作为一个基因传下去呢？我觉得就是一本一本凝聚了你思想和情感的书。 但是这样的一本一本的凝聚了思想和情感的书，其实也需要坚持。我相信啊，在这本书的坚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啊，您还不知道它能够集结成书，还是说后半部分您已经知道它能够集结成书的过程当中，肯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小的插曲啊，也可能会打断您的坚持。这一些事情能不能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还真没有那个打断我， 嗯， 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这可以出一本书，我欣然同意。那我无非也是和跟出版相关的朋友提起一下，哎，我说这本书能不能出书？实际上这本书能出来，捧在听众朋友手里，其实是很多朋友帮忙。 嗯， 我根本没为这本书操什么心。 文字您写的，照片您 对我给他们就完了，然后尽量他们就拼命设计，一稿一稿设计，设计完了，这个出版社看着也不错，那个看出版社也不错，那我就是看谁捷足先登吧。华公社、风光社长他识货呀，他马上拍板说：“雷老不用跟别人聊了，我们华公社肯定出，您别嫌弃我这名字就行。”哎，我说人跟人最高的情感变化不就是化学变化吗？华公社很好。 哎呀，好深刻！人和人最高的情感变化就是化学变化。 对，在酶的这个层级啊，小分子啊， 不仅仅在酶的层级，恐怕在多巴胺的层级，在 对细胞、 五羟色基等等的。 对对 对, 对，细胞核，没错。 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一起聊到的这本书啊，那么是陈雷先生的一个坚持的作品。那么在写这样的一些书籍的文字啊，还有图片的挑选的时候，其实我刚才听到了您说，您通常情况下都是一天有一幅图片，然后一篇文章，但是也偶尔呢会有两张图片，会有两篇文章。可是呢，我想一天当中啊，那么有的时候会有很多件的事情能够感动到我们。您对这样的一些文字还有图片的挑选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触痛，就是触动。因为我们每天行走大千世界，各种信息是吧，一滴水都这84000法文呢，但我的标准就是触动。我走着，我一看，一无意中看到的一个景色，那我就掏出手机来找准我想念中、念想中、意念中似曾相识的那个景别，我摁下来，我就开始想这个景色和这个角度为什么触动我，我就在做一些联想。到后来呢，也有一些我有了一些内容上的念头，我翻回去寻找图片，这两个过程是交互的，不是说每一段文字都是一个图片触发，大多数情况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一个意念触发我去找一图，哎，这比较符合我要表达的那个视觉，我拍一张图，它是这样，两种情况都有。 但是因为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我发现比如说到了一个节日，比如说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或者到春分呀等等的一些特殊的日期的时候，您基本上都是根据相关的日期有感而发的。 对，因为我想做一个那、这个，因为每天坚持的一个事儿，它肯定会遭遇一些节气节日，日历，我们说的过去做日历节目哈，就是说你要根据这个日历来说一个，但我又不想写成历史上的今天，必须是我今天此时此刻的感受，但我要勾挂一下，因为既然是节日，既然是节气，它后面肯定有非常大纵深的历史典故哈，那我也可以加强我的这个张力，想法都非常简单。 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呢一共呢是有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还有后记及番外篇啊，这样的应该是几个章节。那后面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怎么个问题呢？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又写了100篇时评 啊。 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儿触动了我，每天写朋友圈的110个字我觉得表达不了了，我写了100篇时评，如果机缘到了，那也可以是单独的一本书。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本书的作者陈雷先生。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这本书，其实已经有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啊。那么刚才可能您更多的说到的是这本书没有出版之前，很多您的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啊跟您一起分享这本书。那这本书面世以后啊，如果是有对这本书的内容，不管是文字啊还是图片有感受的朋友，能不能也和您沟通一下呢？有没有什么方法？作为一位作者，您想不想了解读者的心事呢？ 其实您说的这个事儿呢，一直是我想的，因为我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和大家做一个短暂的交互，实际上我是想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抵抗碎片化的时代，也就是说我每天拿出10分钟，您哪怕看了我这本书某一天的，随意打开某一天的，您看了有所触动，那实际上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想交互，想回馈我，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登录我的那个，我在微信有一个公号叫人际线，大家熟悉天际线这个词哈，所以我叫人际线，是我们站灯一排我们的头脑组成的这个 人际线， 这叫人际线，大家可以登录人际线和我交流，有问必答，有来必回复。 非常非常好的一位作者啊，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啊，有问必答。有问必答。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如果是读者朋友或者听众朋友想和作者进行联系的话呢，可以登录这个人际线。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对您这本书的名字《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也有想法，说诶，为什么鼎鼎大名的电视媒体人，然后陈雷先生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呢？但是其实记录的是50多岁的一位少年的心事啊。 这样，这本书的名字由来呢也有意思。我最早把这本集子这个名字命名的就叫《人际线》，但后来这个责编也好，包括我这个协助我出这本书的马桂林，他们都建议说这个人际线太绕，说你要说这个天际线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个人际线还得解释一句。那咱们做传播的明白，只要需要解释一句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好的传播。就大家就在推敲这个书名，但突然他们有一天认为书名有了，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实际上是我16年写的一本诗集里边的一首诗的名字 啊。 哎，刚才您没问我17年干嘛？哎，17年我一口气写了一本诗集， 嗯， 当然没有正式出版的，我自己印出来送给朋友看啊。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其实就是诗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几句话，对吧？就是打动了他们所有人。这最后结尾那几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心里，我给不同方向吹来的风，一一都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所以他们说，你这个每天这些东西不就是各个方向吹来的风吗？对读者来说，但你一一都起好听的名字，不是就说明你还有点小善良吗？让大家看看不挺好吗？我后来我就同意，从善如流嘛。因为这个名字对我来说， 我的诗的名字嘛，我肯定是喜欢的。另外一个关于少年的意象，这点呢就是听众朋友看不着了，因为咱是广播节目，如果咱一电视节目大家就看见了。我今年55岁，但我依然不到120斤，1米77的个头，所以我从高中开始就保持了这个身形，所以我吹过一个牛，闯荡半生归来，我依然是少年身形。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上，我想到的意象就是这个老少年要跟您说说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的一些心事。 您刚才谈到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您依然保持了少年的身形，但您的好友百月妮其实说的是您不仅保持了少年的身形，也依旧了保持了少年的心。您怎么去理解百月妮谈到的您的少年的心事呢？ 白老师的视觉可能是身心合一吧。 在这本书当中，如果大家细细的啊去品味一下，会发现有很多特别真挚的情感在这个文字当中出现。那么可能呢，这样的一些情感是关于春分，刚才说到那个节日的，也可能是关于这种水果的，但是呢，也可能呢是关于一杯茶的。在这本书当中这样说道：午后，一杯新茶，茶汤倒映着天光，我便可以坐井观天，想过去的时光，不知不觉间想起你我的约定，不问前因，只用于是开篇，看谁能写下顺畅的文章，那也许已经属于戏剧人物的台词了。花生豆有了，牙没了，于是巴拿马依然远在远方。我想大家如果看到了这本随笔当中啊这样的一些文字，会发现那个调皮的少年的心依旧在字里行间跳跃。 那我也读两个深情少年的， 我们来分享深情少年的感受。 那年6月19号，不是，是父亲节那天吧，那我也很有触动，所以我就写了一条，然后这个图片是我用我儿子他的那个玩具摆拍的。我说，给父亲当儿子，只当了10年，父亲便去了另一个世界；而自己当父亲，已当了27年，还要继续下去。父亲节，没有了父亲可以祝福，只能与未来的父亲共勉。我对儿子说，要成为好父亲，一是要一诺千金，二是要成为有用之人，三是要懂得爱他人。儿子说，记住了。 两篇深情的文字，这是其一，关于父亲的。 对，还有一天是一个感受，画面是我也拍了儿子的玩具，两只玩具枪。文字是这样写的：就这样一上午，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我在想，那年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时，满心喜欢而又心疼的是那位迎着枪林弹雨死在了恋人身边的姑娘，而此刻反而觉得走向他尸体的老父亲更显得凝重与深刻，是因为自己的心境已从恋人变成了父亲吗？还是看透了少女轻浮的理想，而更加欣赏老父亲庄重的人性呢？谁能告诉我呢？那一天为什么有这个感慨？是瓦尔特·萨拉热窝的那个瓦尔特的扮演者那个演员去世 啊， 所以我浮想联翩，写了这么一段话。 时而顽皮，时而深情，时而又睿智，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微风吹来少年的心事》这本书，这本随笔集。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陈先生还有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吗？您已经到了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我说个结束语吧。我希望大家如果那个有停下来